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78集。 三年前，金枝直嗣在东京综合研究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专门承办调查企业或个人信息，在全国各地拥有17家事务所。金枝服务于目黑事务所。公司的特点在于委托人多半是企业，委托内容包罗万象，从调查潜在合作企业的业绩和运营状况，到是否有猎头公司对自己的员工展开挖角行动等等，不一而足。也有委托案是调查年轻的社长与哪个女职员有染的。后来查明，这个公司隶属于董事会的四名女职员全部遭到了那个年轻社长的染指。负责调查的金枝这些人也不由得苦笑。那个自称东西电装株式会社相关人士的男子委托的事务也颇为奇特。他希望调查某家公司的一种产品。公司是一家叫 Memorix 的软件开发公司，产品则是该公司正强力促销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软件。换句话说，这件委托案是调查该软件的研发过程以及主要研发者的简历和人际关系等。至于调查的目的，委托人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从他的言谈中隐约可以窥之一二。东西电装似乎认定该软件窃自他们内部自行研发的系统，但是仅仅通过产品比较难以证明，因此想找出软件的盗用者。委托人认为，要窃取东西电装的软件，必须要有内部共犯。只要调查 Memorix 研发的负责人，便可以找出与东西电装之间的交叉点。那时目黑事务所约有20名调查员，其中半数被指派进行此项工作，金枝也在其中。展开调查大约两周之后，他们便掌握了 Memorix 的概况。这个公司成立于1984年，由曾任程序设计师的安西彻担任社长，包括兼职者在内，共有12名系统程序设计师，主要是接受客户委托进行各种程序的研发，以此追求企业成长。该公司研发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确有许多疑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与金属加工相关的庞大技术与资料的来源。他们对外宣称，进行软件研发时曾与某中间金属材料制造商进行技术合作，但金枝等人详细调查的结果显示，软件早已研发完成，那家金属材料制造商只是进行确认。最可能的情况便是盗用过去往来客户的数据。 Memorix 曾与多家公司合作，有机会接触各方技术信息，其中自然包含金属加工的相关资料。然而这样的可能性毕竟极低，因为 Memorix 就信息管理方面与客户签有数份规范详尽的合约，如果 Memorix 的员工未经许可擅自把资料带出泄露，一经发现，公司必须赔偿巨额罚金。因此，东西电装的软件被窃是合理的推测。Memorix 与东西电装完全没有联系，而且东西电装的软件从未离开过公司。即使软件内容有极大相似之处，Memorix 仍然可以声称纯属偶然。深度调查之后，终于锁定了一名男子。这个男子的头衔是 Memorix 的主任研发员，叫秋吉雄一。秋吉雄一于1986年进入 Memorix， 他一加入 Memorix 便突然展开了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研究。 第二年研发工作已经初步完成，速度之快超乎常理，这样的研究一般再短也需要三年。莫非秋吉雄一带着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基础数据投效了 Memorix 吗？这是金枝等人的推论。然而对于秋吉这个人，他们的调查却不得要领。秋吉住在丰岛区的出租公寓，但没有在此区入籍。金枝等人通过公寓管理公司调查秋吉入住前的地址，没想到竟然在名古屋。调查员立刻前往，却只见一栋如烟囱一般高耸的大楼昂然挺立。调查员在附近打听，但始终无法问到该大楼动工前是否曾有姓秋吉的人在此居住。向区公所查询的结果也一样，秋吉雄一的户籍并不在此。此外，秋吉租屋的时候填写的保证人住在名古屋，但是这个人的住处也是空无一人。秋吉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了查明这一点，他们进行了最基础的调查，也就是继续监视。他们趁秋吉不在的时候，在他丰岛区的公寓设置了两部窃听器，一个窃听室内，一个听电话。同时寄给他的邮件除了挂号与限时专递之外，几乎全部拆封查看，然后再重新封好放回信箱。当然，用这类手法获得的资料无法用来对簿公堂，但此时查明他的身份为第一优先。秋吉似乎只在公司与住宅间来去，没人造访他的住处，也没有值得调查的电话，或者说几乎连电话都没有。 这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简直孤独的要命。 和金枝同组的男子曾经望着镜头里的房间窗户这么说。那个时候，他们正坐在伪装成干洗店货车的箱型车里，摄像头设在车顶。 或许他是在逃命，才隐姓埋名。 比如，杀了人之类。 他的搭档笑了，金枝也笑着回答：“ 可能吧。” 不久，他们查出秋吉至少与一个人联系。有一次，秋吉待在屋子里，忽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电子音，原来是床呼。金枝紧绷了神经，把注意力集中在耳机上，以为秋吉会打电话。然而秋吉却离开了房间，径直走出公寓大楼。金枝他们急忙尾随其后。秋吉在烟酒店外的公共电话前停下了脚步，拨打电话，面无表情地说了些什么，谈话期间也不忘注意四周，所以金枝他们无法靠近。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传呼响了之后，秋吉一定会外出打电话，因为他绝不使用室内的电话。金枝也曾经以为秋吉发现了窃听器，但如果真是这样，他应该会拆掉窃听器啊。他恐怕是养成了凡是重要电话都使用公共电话的习惯，而且纵使拨打公共电话也绝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每次更换不同的场所，防范相当彻底。那么是谁拨打他的传呼呢？这是当时最大的谜。但是这个谜还没有解开，事情便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因为秋吉采取了令人不解的行动。先是某个星期四，秋吉难得的在下班后来到了新宿。其实这不叫难得，因为根本是金枝一行展开调查以来的第一次。秋吉进入新宿车站西口旁的咖啡厅，在那里秋吉与一个男子碰了面。这个男子大概45岁，身材瘦小，面无表情，心思难测。金枝第一眼看到那个人，心中便升起了一阵不安。秋吉从这个男子手里接过了一个大信封，确认之后像交换一般又递给了那个男子一个小信封。男子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是现金。男子迅速点数之后，塞进了外套的内袋，再拿出一张纸给秋吉。金枝估计，那一定是收据。接着，秋吉与这个男子交谈了几分钟，同时站起身来。金枝与搭档分头跟踪。金枝跟着秋吉，发现秋吉直接回到了住处。搭档跟踪的那个人，后来经过调查，乃是一个在东京都内开设事务所的侦探社的社长。虽然名为社长，其实他只有一个由妻子兼任助手的员工。果然不出所料，金枝并不意外，因为那名男子身上有一股同行特有的气息。他们想知道秋吉通过侦探在调查什么，如果是与东京综合研究有关联的侦探社，并非无法可想。但秋吉雇佣的是以自由工作者身份营业的人，如果接触的时候稍有不慎，被人探出了底，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决定暂时继续锁定秋吉。一个周六，秋吉再度行动，金枝等人照例监视公寓。只见秋吉穿着运动衫与牛仔裤，一身休闲打扮，金枝与搭档一同跟踪。秋吉的背影散发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息，金枝有一种预感，感觉这不是单纯的外出。秋吉换了电车，在下北泽车站下车，他不时以锐利的眼神扫视四周，但似乎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跟踪。他在车站附近走动，手上拿着一张小纸条，不时地查看门牌标志。金枝推测，他在找某户人家。过了不久，秋吉停下脚步，地点是铁道旁一栋三层楼的小型建筑前，看来是供单身人士居住的套房式公寓。秋吉并没有踏入那栋公寓，而是进入到了对面的咖啡馆。金枝犹豫片刻之后，要同行的搭档进入咖啡馆。他估计秋吉可能与人相约在此，他自己则到附近的书店等候。一个小时之后，搭档独自从咖啡馆出来。 他不是约了人，是在监视，一定是在监视住在那里面的人。 他朝对面的公寓扬了扬下巴。金枝想起之前的侦探，秋吉难道在请人调查住在这里的人吗？ 那我们只好继续待在这里了。 没错。 金枝叹了一口气，寻找公共电话，请事务所开车过来。但是车还没到，秋吉便离开了咖啡馆。金枝往公寓看去，一个年轻女子正往车站走去，手里拿着高尔夫球袋。秋吉就跟在这个女子的十几米的后面，而金枝他们两人则尾随在秋吉的后面。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